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《不天罡》番外第一集，会打游戏的章鱼。冬至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出来的地方正是八方伏魔阵其中的一个阵位，南海三杀的龙洞下方。这个阵位在二战期间被鱼雷击中，连带下面的石碑也遭到了损毁，以至于后来成为伏魔阵鲜为人知的弱点，被阴雨鸠焰所利用，最终触发阵眼。但所有的事情绕了一圈，这个与深渊相通的缺口却变成了他们的生路，正应了那句话，冥冥之中自有因果。龙身和冬至在海上漂流了许久，到了后来冬至昏迷过去，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道龙身是怎么跟特管局联系上的。特管局把他们接回去之后，在他醒来的时候，人就已经躺在医院了。这一住院就整整待了3个月，虽然脱离了危险，但冬至也元气大伤，得留院观察。龙身比冬至稍微好一点，一直能保持清醒的意识，只需静养，主要还是自行修炼恢复。余不悔和柳四与他们一道住院，住着隔壁的病房。除了各种内伤外伤，余不悔断了胳膊，柳四一条腿断了，一个胳膊上打着石膏，一个走路一瘸一拐，被何玉戏称为天残地缺。张掌教和新掌门等人在守护昆仑山阵眼中也受了不同程度的伤，但他们没有住院，而是回了各自的门派。据说张掌教直接辞去了龙虎山的掌教之位，闭关疗伤突破，没个3-5年估计不会出来。不久之后，合造派也传出了新掌门传位给大弟子的消息，何玉还特地赶过去庆贺。冬至这位记名弟子本来也该去的，但当时还处于一天里昏睡半天的虚弱状态，别说根本出不了远门了，就算他想去，龙身也不会让他去的。在冬至住院期间，许多人都来探望他，就连之前在世界交流大会里结识的威廉，听说他受了重伤住院之后，居然还以阴司旅游的名义特地坐飞机跑到中国来探望他。不过冬至觉得威廉探望自己只是顺带，李寒儿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巴桑和顾美人等老朋友，远在鹿城办事处的穆朵和张冲等人，还有东北分局的老郑、王姐，华东分局的舒赫，他们碍于无法擅离职守，只好通过互联网远程问候了一下，有的还寄来丹药和零食。自打清醒之后，关怀问候纷至沓来，冬至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人缘好像挺不错的。这间医院算是特管局的附属医院，其中一栋专门划拨给特管局使用。住院期间的医生护士看见那么几个人没好好的躺在病床上休息，反倒在那里盘腿打坐，也都见怪不怪。至于还有动物进进出出，大黄猫趴在床头啃病人苹果之类的，只要病人没抗议，他们就不会去呵斥。譬如现在，冬至无语地看着床尾一左一右各自趴着一只大黄猫和一只章鱼，前者正用爪子在玩着游戏，而后者则4条触须并用，面前摆着他自己的、冬至的、何玉的、终于一的4台手机，4开团战，其中一个号还担任队长职务，一心四用，毫无障碍。 我让你好好带他，教他学中文，你就教他玩游戏。 教了呀，我就是教了他中文，他现在才能看得懂游戏里的提示。 看超生头也不抬，专心致志地跟在章鱼美卡后面跑路线。两人玩游戏已经玩到了忘我的境界，但看超生是个游戏渣，不管何玉带他还是冬至带他，玩了这么久了，操作水平依旧一般。章鱼被他带入游戏世界没几天，水平就比看超生高出了一大截，现在居然还能4开。 美卡，我不是禁止你玩游戏， 但你想修炼化形，拜无知其前辈为师的话，光学那些游戏术语是没有用的，对你的中文也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玩物丧志，你看看朝生，他就是因为天天玩游戏，变成人的时候才一直是小孩子的模样。 好的。 美卡一边玩游戏还能一边抬起头朝他眨眨眼。 我不是小孩子，只是有点矮。 大黄猫喵了一声，丢下手机朝冬至扑去，身躯稳稳地落在他的身上，差点没把冬至压吐血。就在这时，冬至看见章鱼按下其中一个游戏账号的语音界面，对着他队伍里的队员说： 我靠，你会不会操作的？让你拉个怪还能把自己给拉死了。 抱歉啊队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掉了一下线，现在好了，网络没问题了。 兄弟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队长是一只章鱼？ 算了算了，等会儿你跟着我，我说出你再出，别急急忙忙冲上去。 好的队长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不过队长，你说话语调怪怪的，你是外国人吗？ 章鱼好像有点懵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转头看冬至和看朝生。 就说你是留学生，随便说个国家就行了。 哦， 章鱼哦了一声，对那头按下语音键。 对啊，我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留学生。 哪儿来的名字啊？真的有这个国家吗？这就是你带他学中文的结果吗？你觉得吴知奇看到他会想收他为徒，让他天天玩游戏给自己看？ 吴知奇在水下待了几千年，娱乐活动很匮乏呀，说不定看到一个会玩游戏的徒弟就稀罕的不行了。 大黄猫越说越小声，圆圆的猫眼里露出了一丝心虚。就在这时，房门敲了两下，龙身推门进来，看见看朝生蹲在冬至身上的情景，不由皱起眉头。 老大。 大黄猫哧溜一下从被子跳到床尾，又一爪子拍在了章鱼脑袋上。 跟老大问好。 啊，老大好。 你不是特管局的人，德鱼，不用叫我老大。 龙生把手里的粥放下，看了冬至一眼，又对看朝生道： 你最近是不是没出任务？ 吴局让我守着总局啊。 你就是这么守着的？ 看朝生正襟危坐，尾巴僵直，猫脸左看看右看看，见没人帮他说情，终于颓丧垂下脑袋，连带尾巴尖也不动了。虽然冬至知道看朝生的原型是蛟，也知道他不大喜欢自己变成人时是个四肢巨短的小孩子，去很多场合都不方便，才会总是变成猫，但猫当久了，他不知不觉也就变得越来越像猫，不仅脾气像，连一些小动作都像。奈何龙身对看朝生可怜兮兮的样子完全免疫。 你带美卡去找吴志奇吧，务必在十天内将他安全送达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